身边每一份快乐。 准备好了吗？ 嗯， 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情景汽车资讯，预报汽车生活，现在进入方向盘俱乐部。 OK， 这一时间这里是好音乐九九的什么来着？哎呦，有点紧张了呢。 直播的方向盘俱乐部，各位好， 方向盘俱乐部，我是腾腾。 今天是我们方向盘俱乐部今年的第一期， 对，怪不得有点紧张呢， 哎、是吧？ 可不是吗？2017年的第一期方向盘俱乐部， 哎，所以呢，咱们今天第一期嘉宾哈是请到了来自广顺之星，广顺之星的杨经理以及技术总监张总监，欢迎二位。 嗯，欢迎。 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拜个晚年嘛。 对呀、 大家好，我是广顺之星的经理杨伟涛。 嗯， 我代表广顺之星的全体员工给大家拜年了，大家过年好。 嗯，来， 大家好，我是广顺之星技术总监张元帅。 好名， 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张总也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哈。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要紧张哈，咱们抱着一个给听众送福利的心态啊。那今天呢，咱们广顺之星二位经理呢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是要给大家，哎，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是吧，彤彤、 送福利， 哎，对，送的是什么福利呢？首先，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过年。可能外地的朋友们要回老家， 对， 哎，串亲戚， 没错， 或者说这个带着孩子一起去 出去玩， 近郊远郊的，哎，旅个游。那咱们都开车，那开车呢，也这会儿呢都不是近郊了，这都是长途了。 嗯， 所以呢，我们的爱车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呢，回来。江帆提醒您一定要做一个检测， 对，一个全面的检测， 哎，是为什么呢？一会儿哈、将由这个张总监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说为什么车辆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要做一个检测。那么今天呢，咱们广顺之星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检测，同时呢，前十名打进电话的还送我们的油箱清洗。这个油箱清洗呢是针对这个外地油，咱们经常 是送的是燃油系统的清洗。 燃油系统的清洗 啊，是一整个系统的。原谅我哈，这过完年回来到现在还紧张着呢。所以今天前十名打进电话的也是咱们，因为日常生活中。不是日常生活中哈，咱们这个跑外地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免，比如说可能会加一些小加油站的， 对， 哎，这个个人的， 嗯。 并不是， 等等等等， 哎，并不是特别正规的， 可能这个油会有很多的问题，对， 嗯，所以今天呢，也是广顺之星给大家提供了前十个免费的油燃油系统的清洗名额。那么这一时间呢，只要您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1381111五973，1381111五973进行预约就可以了。当然了，还要再啰嗦一句哈，我们送的呢是这个针对高端车的， 对，高端车， 对，广顺之星是一个针对高端车的维修哈。 嗯， 那具体是什么车型呢？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好，那这一时间来，我们请出我们的张总监来和我们仔细的说一下，为什么这个车辆经过长途跋涉回来之后要进行一个检测呢？ 首先是长途，在长途行驶当中有可能会造成石子儿的弹起啊，到车身、 就高速上崩个石子儿之类的， 对，以及底盘悬挂这一块，然后首先是轮胎刹车这一块比较重要的， 这些都有可能进行磨损是吗？ 对，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检测。哎，当然了，还有我刚才说的非常重要的，可能您会加一些 不是那么正规的外地游， 嗯， 这种情况回来之后一定要对爱车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和保养。好，那这一时间广顺之星给您提供的是免费的检测以及前十名免费的燃油系统的清洗哈。再次的说一下，电话是13811115973，13811115973。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请出这个张经理来和我们说一下，您看您刚才所说了有这个外观检测， 嗯， 底盘还有轮胎磨损是吧？ 对。 哎，那其他的一些方面呢，我们是不是要都有哪些方面要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测，来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普及一下？ 嗯，首先分几点，然后就是咱们从头开始说吧， 嗯， 介绍吧。有外观跟漆面加玻璃，还有就是空滤， 嗯， 空调滤， 嗯， 这个是对一个发动机和内饰的空气环境的一个保证。 嗯，哎，我打断一下哈，刚才您说到这个外观检测，外观检测是担心有石子儿进行，把玻璃比如说崩一裂缝啊，或者说车漆的剐蹭，是这样吧？ 对。 嗯，我问一个私人的问题哈，你像我妈开车就是，她这个人吧，大家都戏称说他经常把车当坦克开，刮了呀，蹭了呀，今儿撞柱子了，明儿蹭着人车了呀，这都太正常了。所以刮石子这种事儿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啊。然后呢，如果这种事儿可能我想了一下发生在我妈身上的话，她肯定不会去检测的，她 肯 定不会去修。 对， 哎，她会怎么样呢？她会攒着。 啊， 哎，攒着车头车尾啊啥的，就蹭的次数比较多的时候， 然后再去修， 统一报案， 嗯， 哎，统一修。 那这样的话呢？ 对，我觉得应该不正确吧，是吗？ 对，这个，如果漆面造成损伤、掉漆的情况下，如果要是不修的话，时间长会造成腐蚀。首先是对金属的表面造成腐蚀，铁的有可能会生锈，然后造成漆面的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伤，然后慢慢的腐蚀，造成这个漆面整个的大面积脱落。 嗯，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听众在今年过年长途跋涉过程当中出现石子儿刮坏车漆的这种情况，您还是建议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去进行补漆，是吧？ 对对对。 嗯，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说，哎，您刚才提到了空滤和空调滤，那这一点怎么说呢？ 这个空滤呢是对发动机。然后这个空调滤是对整个内饰的空气质量。 嗯 嗯，空滤如果脏了，可能对发动机的动力有直接影响。 嗯， 会造成充气不畅。 嗯， 然后现在的天气大家都知道，首先是雾霾天比较多。 嗯 啊，咱们要对自己个人人身的这个健康， 嗯， 有保障。所以这个空调滤还是也是比较重要的这两个。 嗯哼。好，那我们继续第三条呢。 第三条就是发动机的机油以及全车的油液。 嗯，发动机的机油以及全车的油液，这个全车的油液应该就包括我刚才所说的外底油了。 嗯，没错。 哎，是啊。那哎，如果在这里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张经理哈，如果比如说哎，我在这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回趟老家或者出去玩，我加了一个小加油站私人的那种油，那回来之后我并没有进行燃油系统的清洗，我继续的加着本地油继续这样使用， 嗯， 会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呢？ 不会太明显，但是时间一长了之后就有可能造成这个燃油系统和发动机这一块的排放有问题，然后造成发动机灯亮。如果严重的呢，有可能直接造成发动机的动力受损。 嗯，哦，这么严重呢？ 嗯， 还包括那个油耗会上升，是吧？ 嗯，油耗也会上升。 嗯， 嗯，那在机油方面呢？ 机油的首先是机油的这个油液的高度，如果要是不在正常的高度之内， 嗯， 或者到最下限的时候，会直接对发动机整个润滑造成磨损。 嗯 啊， 嗯， 然后还有就是一种，如果要是机油做保养的时候的标号与你补充机油的标号不对，混合使用造成发动机的磨损， 嗯， 这也是会出现的。 哦，哎，还有这样的一说呢，是吧？ 对， 就是我们在保养的时候，机油一定要注意它标号，要使用相同的标号，千万不能混合使用。其实这些 看起来应该是一些小习惯， 对， 但是不良的，对，这些不良的小习惯可能就是一次检测的事儿，你如果偷懒了的话可能就造成的是整个发动机的磨损， 对， 带来的危害还是蛮大的。 嗯， 好的，那这一时间这里是好音乐九五九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向盘俱乐部，今天呢做客我们方向盘俱乐部现场的是广顺之星。广顺之星呢是一家专注高端车维修的高级修理厂，我能这么说吗，杨总？ 可以 这么说生气吗？ 不生气， 不生气哈。 嗯， 好，那这一时间呢，广顺之星给您送来的是总共有几项的免费检测呢？统计过吗？ 大概七八项。 大概七八项哈。 嗯， 啊，只要今年都给免费免费检测了。 只要是咱们999的听众到店的话，都是免费送的。 哇， 好，嗯， 非常有诚意哈！免费检测，而且前十名打进电话的还送您燃油系统的清洗液，也是免费 的， 嗯， 的。这个是价值多少元的呢？ 价值800元。 嗯，价值800块钱的燃油系统的清洗液，这时间只需要您打电话预约。电话呢是13811115973，13811115973。我们来进行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来和您聊一聊汽车长途跋涉。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策划找顶火，设计找顶火，制作还要找顶火，广告代理、影视影像、品牌展览、公益助推、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顶火。 顶火是谁？北京顶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电话6030-5515。诚信合作，注定顶火。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近日，记者了解到，中粮万科半岛广场举行了一场华丽的婚礼，奥智旅奥迪中心与中粮万科半岛广场盛大联姻，携手打造国内首个高端车友俱乐部 V Audi Club。 在此次启动仪式上，奥智旅奥迪中心和中粮万科半岛广场强势联手展开跨界合作，将双方会员全面融合，并整合各自优质资源，共同为会员们打造高端车主社群俱乐部，提供前所未有的专属尊享服务，引领都市出行生活新风尚。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冷的月。 时间，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这里是方向盘俱乐部，我是东东， 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正月多少了？ 2月14号。 哎，你就知道2月14号。好吧，那其实我是想说哈，咱们情人节呀，有情人的赶紧找情人过节去，没情人的怎么办呢？ 那个车也是情人啊，对不对？ 对，守着您的爱车，好好的爱护一下哈。那今天咱们广顺之星做客到我们的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给大家送来了7-8项的免费检测，这个是长途过后的免费检测哈，以及前10名燃油系统的清洗，还看我这个不专业的样子哈。反正我就知道车出问题了，找老爸。找男朋友，找老公，说的好像我有老公似的。 现在有一个找广顺之星， 对 吧？对， 如果您是奔驰、宝马或者说是奥迪高端车的话， 没错， 出问题直接给广顺之星打电话就没错啦。好，那今天来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广顺之星的经理杨伟涛以及技术总监张元帅，欢迎二位。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在这里也想请杨总来和我们介绍一下广顺之星吧，因为刚才节目当中哈跟大家提过了，说我们会给大家送这个免费的检测系统，这个免费检测是所有的车都可以吗？只要是959听众进店都给免费检测是吗？ 针对咱们的主修的这几个车型，像那个奥迪、宝马、奔驰、奥迪、路虎，高端车型吧， 高端车型， 咱们是针对就是高端就是专修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修理厂，咱不这个以修车，包括汽车的美容，还有钣金喷漆、保险，等等的一个综合修理厂。 那而且前10名我们还送什么呢？今天， 价值800元的燃油系统的清洗， 价值800元燃油系统的清洗。在这里呢，也需要再和听众强调一下哈，我们送的是高端车。 对， 因为广顺之星，对，广顺之星是针对高端车维修的，在这个可能在比如说广顺之星没有引进的这个车型，它并没有相应的检测系统， 对， 这个是咱们现实存在的一点问题啊，并没有别的任何的意思。所以说呢，如果这个时间您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1381111-5973。 1381119573，打电话咨询一下，报上您的车型，看看您是什么车，然后咱们有没有相应的检测系统，如果有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到店去享受免费检测以及免费的燃油系统的清洗喽，还是挺实惠的哈。好，那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再次的说一下为什么车辆跑过长途之后要进行检测，以及我们都要进行哪几项的检测，来和我们听众普及一下。但是在说这个之前呢，广告时间，我们还是请杨总来给咱们的广顺之行打打广告。 广顺之星是专注于高端车的综合性的一个修理厂。 嗯，我们的比如说咱们有多少个修理工位，那我们最快提车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速度， 我们 的价钱比 4S 店能优惠多少等等等等， 价格比4S 店品牌4S 店大概优惠到1/3左右。 嗯， 然后咱们的厂区大概有1200多平米， 嗯， 10多个工位吧。 嗯， 然后咱们的维修人员基本上都是8年到10年的专业的技师。 嗯， 啊， 那我们的地址呢？ 咱们的地址在房山区， 嗯， 那个荆州路， 嗯， 那个盐村桥北。 嗯，房山区荆州路盐村桥北。 对，广顺之星高端车维修。 哎，是在澎湃汽车城。 澎湃汽车城的西边，大概，不到1公里吧， 不到1公里的位置啊，那非常的好找哈。所以说呢，我们再次的说一下，大家记下广顺之星的电话哈，比如说车辆抛锚了的话，要请救援啊等等的，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哎，咱电话呢就是1381111-5973，1381111-5973。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大家来自杨钰莹的《我不想说》，我们听一首段的歌曲啊，歌曲回来之后呢，将由张经理来和我们继续介绍一下我们检测都要检测哪几项以及它的重要性。 海鲜蒸烤涮肉，要啥有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

3, 2, 1。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情景汽车咨询，以后汽车生活，现在进入风声盘俱乐部。 OK， 这一时间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这里是好音乐九九方向盘俱乐部，我是彤彤， 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在我们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呢，请到的是专注高端车维修的广顺之星，欢迎二位经理。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送上了一个非常大的好福利，那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走亲访友嘛，这个回老家过年，我们的爱车呢都是经过了长途的跋涉，那么在经过长途跋涉回来之后呢，进入到日常的生活这个 轨道， 轨迹之前呢，建议您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那个这个检测呢，今天广顺之星免费送给你，这个检测，而且同时呢，我们前十名打进电话预约的听众朋友呢，还送免费的价值800元的燃油系统的清洗。 是的， 目前为止这个名额还没有满额哈，所以说只要您是比如说奔驰啊、宝马呀、或者是奥迪啊，是高端车型的话，都可以打这个电话，目前还是100%中奖的。燃油系统的清洗价值800元哈，免费送。那么电话呢就是1381111-5973，1381111-5973。好，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张经理来和我们说一下咱们的其余的，因为刚才和大家说过了，比如说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外观检测，崩到石子儿之后呢，咱们得及时的去补漆，你如果不补漆的话，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腐蚀啊等等的情况包括咱们空滤和空调滤的检测，如果说长时间这个不更换的话，可能会引起发动机动力上的一些问题包括咱们的机油还有全车油液的这个问题哈，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刚才说送给大家的这个燃油系统的清洗了。如果您不小心加到外地油，或者说因为现在可能会有很多这个并不是中国石油，但是你远处看这个就是中石油中石化的样子，但实际上它是私人的哈可能油的这个质量会有一点点的问题，那么也会引起我们发动机的一些故障的哈那除了这几点之外呢，还有很多项检测要请出张经理来，时间交给您。 还有就是检查刹车，刹车跟轮胎，长途行驶之后，有的轮胎有明显的磨损，过度的磨损，然后还有刹车，包括刹车片，刹车片这一块如果磨损过度呢，会造成这个首先是安全，然后还有可能会造成一部分异响，然后轮胎的磨损程度呢，可能会检查起来比较明显一点，然后这个可能会造成车身的抖动跑到一定程度车身抖动。 我插一句话哈，张经理，你像这个轮胎磨损这方面，可能很多有经验的老司机们自己看一眼大约的就知道这个是不是要去更换轮胎了，那这里您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个大体的数据，比如说你看胎纹的这个深度，我们能不能比如说你看是，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数据它磨损到几毫米的时候， 这个它是在轮胎的花纹里有一个磨到极限一个点，如果你磨到那个点的时候，这个轮胎就应该是需要更换了。 这个更能看出来吗？ 对，可以看出来。再一个轮胎的咱都知道橡胶的嘛，它对这个就是时间长短，就是年头长，轮胎可能会造成那个胎噪声音比较大，是吧？ 对， 这个是在轮胎的边上有一个 日期， 对，得看那日期，基本上5年左右的轮胎。 轮胎边上 要换 了，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对。 你像这种事儿，基本上对于我还有这个我妈这种把车当坦克开的人来说， 对， 基本上是不知道的。 对，我都不知道有这个， 就知道开经常性。我记得我刚开车那个时候还出现过情况，就是说没油了不知道，反正就知道开这个点火了之后踩着油门就走， 只要有轮胎就能走，是吧？ 对，踩着油门就走。 也不检查说是不是要加油了啥的，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对，所以说车还是蛮有学问的了。 嗯， 对，一定要保护好你的车。 对，情人节嘛，这个有情人的抱着情人过，没情人的车也是你的情人。 对呀。 嗯，好，那除了咱们的这个刹车系统轮胎这一方面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检测的吗，张经理？ 还有就是检查底盘，就是包括悬挂、油管，以及漏油和护板这一块，这些东西可能看着比较不起眼儿，就是很不重要似的。如果要懂一点的老司机，有点经验的，都觉得这些其实会影响很大。比如说这个护板，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东西。但是如果要是没有它，你可能拖底啊或者剐蹭的时候，直接剐的是车本身的底部。或者是油管啊， 我直接就拖到发动机了。 对对对， 保护发动机的一个护板。对 对。 我知道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到乡下去串亲戚，路况不太好的情况下，我是拖了好几次底盘。 我 一直，原谅我问一个比较外行的话哈，你看比如说经常一拖到底盘的时候，哎，如果我爸在车上坐着的话，那绝对心疼死了，或是哎呦又拖底盘了，好心疼啊。但好像在我的概念里面，我觉得啊，不就碰一下吗，应该没什么事，好像像小刮小蹭一样。那这一点二位能不能和给我解答一下呢？ 您是说 这个就是说咱们这个底盘剐蹭拖底，有可能是你拖到你的支臂，或者说你的转向拉杆，就是说你拖完之后它有可能会变形。变形之后呢，就是说你它可能会出现跑偏，或者说轮胎的抖动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咱们节目 还是蛮严重的，是吧？ 对，你要出去跑偏，它可能会就是说这个轮胎侧偏磨，有这种东西。 所以说呢，也是特别的提醒咱们过年期间，比如出现过和我一样情况的这种朋友们，比如说呢，到路况不好的地方，乡下呀，或者说咱们去山上越野啦、郊游啊之类的，拖到底盘了的，一定回来之后要去进行检测。那么今天呢，广顺之星也是给您提供了我们的这几项哈，今天所说了很多很多项的检测都是免费为您开放的，只要您是符合广顺之星的车型，也就是说高端车，奔驰、宝马或者是奥迪，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品牌的保时捷之类的，是吧，杨总？ 路虎保时捷 啊，还有路虎保时捷，只要您是高端车，都可以到广顺之星去进行免费的检测。当然了，同时前十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广顺之星还送给您免费的燃油系统的清洗。电话呢就是1381111-5973。1381111-5973，这一时间我们的前十名名额还没有满哈，您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赶紧打电话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准备好了吗？ 嗯，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请见汽车资讯，预报汽车生活。现在进入方向盘俱乐部。 OK， 这一时间感谢您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好音乐九五九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向盘俱乐部，我是张帆， 我是腾腾。 嗯，今天在我们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专注于高端车维修的广顺之星，欢迎我们的二位经理哈，百忙之中能够抽出时间来给我们所有的听众送福利。今天的广顺之星给大家送的是什么福利呢？送的是咱们长途跑完了之后呢，车辆推荐您也建议您做一个全面的检测。那么今天呢，广顺之星这个免费的检测就带来了我们的直播间，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同时呢，前十名打进电话的，我们还赠送免费的价值800块钱的燃油系统的清洗。哎，当然了，有一个前提哈，因为广顺之星呢是专注高端车的维修，所以说呢，在车型方面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咱们店里现在目前是只有几个品牌的检测的这个机器是吧？杨总， 对对对， 哪几个品牌呢？ 主要是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路虎。 嗯，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还有路虎，这几个咱们的检测维修啊各方面做的都是相当相当专业的。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是公布一下我们的电话是1381111975973，只要您打进这个电话或者是加微信来预约，就可以享受我刚才所说的这几项免费检测以及免费的价值800块钱的燃油系统的清洗啦。1381111975973。嗯，好，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可能很多听众都有疑问了哈，说哎，我这车也蛮贵的，我开了一大路虎，哎呀，这将近100多万的车呢。 嗯，没错， 我平时你说我都是去 4S 店做的这些检测啊，等等等等的。虽然你说你专注高端车，但是我还是有一点点的不放心。哎，那么我们请张经理来和我们说一下，咱们车辆到店之后，这几项检测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我们都做哪几项？就是说咱们的检测的内容以及流程，给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还是从外观这一块，然后需要检查这个漆面以及外观的部件，包括内饰、座椅、皮具的这些，有没有伤痕这些东西。然后就是这个检查全车外观的时候，包括这个玻璃和清洗系统，就是雨刮器啊这些东西。检查空滤和空调滤、发动机及油液的时候，会包括这个火花塞啊，以及这些需要补充的油液啊。每次做，不管是你修什么内容，之后每次完事儿的时候，就是不是做中检，不是做检查的车辆，就是只要是维修的车，我们完事儿了都会做一个中检，全车检查的时候。然后就是， 当然这一点还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前十名送的这个免费的燃油系统的清洗，是吧？如果我是，比如说我现在打电话了，我站到了前十名，那我开我的大路虎去，那检测到这个油液这一方面的话，如果我车有这个问题，就会直接给我免费做这个价值800块钱的燃油系统的清洗，是吗？ 对对对。 好，那我们继续说。 然后就是刹车这一块，刹车、轮胎这个最基本的安全问题，这个是必不可少的，我觉得这是必须检查的。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有必要的情况下需要把车举升起来的话，肯定会把底盘、悬挂、油管、漏油这些东西全部检查一遍。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所有的内容了，是吗？送给大家的检测的内容。 对，基本上都就是这几项吧。 对， 好的，那这样我们再次的和听众重复一下哈，今天我们前十名免费的价值800块钱的燃油系统的清洗，问一下杨经理，目前为止十个名额满了吗？ 应该还是差两个名额吧。 还差两个名额是吧？所以这时间您赶紧拿起您手机的拿起您手中的电话。 对， 我这 这个嘴皮子过个年回来都已经不利索了。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号码是13811115973， 嗯， 13811115973，赶紧拿起电话来预约一下。只要您是保时捷、路虎、奔驰、宝马或者是奥迪当中的任意一个车型，都可以享受咱们的免费检测以及价值800块钱的免费燃油系统的清洗喽。 嗯，是的，没错。 好，那这今天就是我们方向盘俱乐部的全部内容了，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福利。再次的感谢广顺之星，感谢二位经理来给我们送福利、送红包哈。 好， 嗯，那最后来我们挑一首歌送给大家吧。 嗯，甜蜜一点的吧，对吧？ 甜蜜一点的，哎呦，甜蜜一点的就是情人节嘛。 嗯， 这个吧，等我一起入梦， 可以吗？ 好，来自童安格的这一首歌送给你。 因为我永远在你左右。